就令到中國20萬億市值的股市呢，在一分鐘之內呢就升了140點，就升到爆燈。升了140點呢，就將那個的 A 股的總市值呢就拉高了12000億。 嗯， 哇，一即係撳一撳就肥手指，呢隻真係肥手指，真係夠肥 啊！就12000億，咁啊突然之間中國個股市就多咗12000億。 一萬二千億成2000多億美金嘅，2000億美金 嘅。係啊，好犀利㗎，因為就呢個12000億就唔關事嘅。 係即係拉高咗、 因為佢撳錯咗買30000萬股變咗30億股咧，即係大家又諗緊發生咩事。咁啊跟住就 bling bang 咁樣咧，哇！以為有料到啦，咁啊個個係咁死追爛追，即係追到苦都甩，咁啊，即系成扎人咧就抽咗个股市上去，咁啊呢件事可以话俾我哋听啦，啊， 啲成交啊，问翻姚主席先， 嗱，成交而家系好混乱嘅，成交好混乱嘅，因为咧，我阵间一路讲落去，你就知点解混乱， 系， 咁而家就话嗰个光大就想个盘咧就取消，咁啊，但系就好难会取消到，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你而家睇返嗰个嘅，我而家睇緊即係我间公司喺 A 股嗰个 apps 吓，咁就佢嗰个嘅成交量呢就唔大嘅，正常成交嚟嘅，两市加埋呢2000多億嘅啫，咁即係话可能係冇计到嗰个错盘落去嘅，係啦，咁而家点解话好难去做呢样嘢呢，好难去取消佢呢，因为有人喺上面沽咗俾你㗎嘛，係咁上面高位沽咗俾你嗰啲，你叫我当冇事发生，我睬你都傻啦，同埋嗰个股民人数好多㗎嘛，咁你唔通逐个人打电话，阿迪呀，喂，你我晏昼嗰阵时咪朝头早嗰阵时我揿错啊，我接咗你啲货啊，唔算数得唔得， 哇，打几百万人 㗎，咁睬你都傻啦，咁而家最大机会即係而家个后遗症就係呢，光大就证券一定出事㗎啦，使唔使執笠呢就唔知，因为唔知你买几多啊。 係 呀。咁同埋佢有条件有钱赚㗎嘛。 嗯。 即係佢揿错咗买多咗好多。咁 A 股升上去佢係会赚好多钱㗎喎。 係 呀。咁当然跌落嚟嘅话 都输好多啦。 死得好冧㗎喎。因为你买30亿股、我假设10蚊一股嘅嘢啦。 係啦。 买300亿咁、跌咗 10%， 假设。 30亿。 就30亿㗎喎。咁光大证券就死得㗎喎。咁、所以我諗光大证券就去同中国证监同埋中国政府倾㗎啦。 光大 不如阿公埋单啦咁样。我諗都系阿公埋单嘅。 光大证券市值几多少， 光大证券呢，佢就香港165呢揸住30%嘅啫。冇㗎啦，冇咗㗎啦，如果真係市30亿唔使讲市值㗎啦，拜拜㗎啦。 咁大镬。 係呀，好大镬㗎呢单嘢，亦都系造成即係而家个讨论范围就系话，第一即係燃眉之急就系话边个埋单啦。光大证券埋唔起单㗎啦，即係如果输钱嘅话。 係 如果你话赢钱，当然佢话我咩揿错掣呀。 冇错。 我系諗住买30亿个吹呀咁样。我系买起你个市值。咁啊，真係第一样嘢燃眉之急就係边个埋单，亦都第二样嘢就要解决嘅就係点解会落错盘，因为即係30亿股其实真係好鬼多个零㗎喎， 好多零， 係啊，你唔係话淨係咁多嗰两个零咁简单，你嗰个 trading system 点解可以俾人 park 咗咁嘅 trade order 入去呢，有一个疑惑嚟㗎喎，因为香港嚟讲呢就呢啲咁嘅问题呢就好少发生嘅， 唔係喎， 因為你有個 trading limit 嘅， 多兩個零嘅喎， 但係你個 trading limit 你去唔到， 啊、 你去 個 蛋嘅嘛， 係喎、 啊，如果香港即係一個香港普通散户啊，即係你個股票户口裏面有100萬錢，咁你入買唔到1000萬嘅嘢嘅，100萬零1蚊都買唔到，咁即係佢因為佢係一個光大裏面一個自營嘅户口，我真係會講呢個係咩類型嘅自營户口，呢啲咁嘅户口啊神早古奶嘢啦，咁嗱跟住嗱。点解会佢一个错盘之后大家不闻不问就走去照冲入去呢，因为同期间呢亦都好多嘅 消息 走出嚟㗎。我喺 Facebook 里面呢都有弹两件出嚟㗎。一个就係话呢，我搵返我嗰个 Facebook 先。 因为我都头先都及到你係有 嘅。係啦。 又係关于券商股。 係啦，收市后就话公布呢就係、是、优先股试点。大市值嘅藍籌股呢，大部分嘅股份呢咁就轉為呢個優先股。優先股嘅意思係咩呢，咁你有讀過經濟有讀過財經應該好清楚啦。優先股同普通股嘅分別呢，普通優先股就係話呢 如果外國優先股是有另一個市場的 preference shares，有另一個市場去 trade 的，咁大陸就冇嘅。咁而家話呢啲咁嘅大藍籌股，好大部分大股東揸住嗰啲變優先股咧，就逼佢哋冇得 trade 嘅啫。 係 優先股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一間公司執笠咧，你係優先攞翻你嘅錢。普通股係最後一個攞，債權人啊當然第一個啦。咁啊，傳突然之間就話咧，大市值嘅藍籌股咧，絕大部分都轉為呢個優先股，只係可以攞到個 dividend。派息你係攞到嘅，大股東係攞到派息，但係啲股咧就唔再流通。OK， 嚟緊 IPO 或者係咩嘅擴容啊，或者係新增股份啊，都係會用優先股走出嚟，就唔會普通股。咁啊，如果係真係咁樣嘅話咧，係對 A 股咧一個好大嘅利好消息。因為啲流通嘅，即係你驚佢沽嘅，你唔使驚啦。佢變成優先股，佢根本就冇一個優先股嘅市場會俾佢沽，咁佢你就知道佢一定焗住困住佢啲股咧，你就唔使驚啦，因為流通股個數量咧就會大幅減少噶啦呢樣嘢。咁啊，跟住就我喺 Facebook 上答啦，實在太離奇啦呢單嘢，呢個咁嘅傳聞咧實在太荒謬啦，因為點解咧？第一樣嘢就是朱鎔基個年代咧，就將啲非流通股變成流通股，已經眾矢之的俾人鬧到豬頭咁樣，咁點知？你而家就因為個股市嘅低迷，你將一啲已經係非流通股變成流通股，而家你將啲流通股即係普通股變成一個嘅優先股，又唔流通咯。好啦，咁第時個市升翻啦，咁嗰啲管理層或者有啲股東出嚟嘈啦，喂，我啲賣唔到喎，個股市升咗，分享唔到喎，跟住你又要再解決個優先股變流通個問題。 係。 咁或者你開個優先股市場。 嗯。 就唔係 A 股、B 股、兩樣嘢啦，就整多個 P 股啊，係咪？整個優先股市場咁又唔掂嘅喎， B 股咁多年都未解決到，你冇理由再整多個股市出嚟又去解決㗎，你唔可以即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㗎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噃呢單嘢，咁冇理由會係啲咁嘅嘢啦。咁跟住即係再之前呢，就有一個網友啊 ,Eric Siu 先生呢就提供咗，咁就話原來今日啲大陸券商呢，尤其好似係國泰君安就加入咗人民銀行支付系統個試點。國泰君安係商業銀行以外嘅第一間加入咗央行支付系統嘅金融機構。 係。 係啦，咁跟住即係話呢，國泰君安就可以從事埋銀行存款、匯款兩個基本嘅嘢，即係光大銀，即係國泰君安變咗一間銀行咁滯㗎啦。咁所以券商股炒上去啦。咁呢樣嘢啊，講講下突然之間 A 股爆咗上去，就係嗰隻肥手指，即係差唔多時間呢幾樣嘢發生。咁大家又諗，咦係喎，堅啊，轉優先股啊， 係啦， 哇堅啊，國泰君安有料到啊， 行咯， 爆啊，咁啊衝， 大家一齊 陪住， 係啦， 陪住嗰條傻仔啊衝鬼咗上去，跟住發覺，咦原來你賴嘢喎，賴嘢，咁啊走，咁啊又跌翻落嚟啦。 Kelvin 成日都講啦，跟車太貼係會死。 但係一個好大嘅啟示嚟嘅，我哋成日都話咧 A 股冇錢。 我想講呢樣嘢啦， 係啦， 你係 咁以到萬幾億嘅， 我想講嗱，再講多次 A 股。或者內地股民唔係冇錢囉，從呢件事件上嚟睇到 咪係囉， 閒閒地大家發覺咦去喎，跟一陣先抌啲散紙出嚟， 所以你話前政中國證監郭樹清，現任中國證監趙鋼，成日都諗住要搞好個 A 股市場，要價值投資，要升上去，唔可以咁差，冇理由啲公司股份個估值咁低，真係搞咁多嘢，咁高嘅官都唔夠一條僆仔玩， 系咯， 一條僆仔搞掂曬所有問題， 系咯。原來好簡單，就係求其唔需要， 求其咁錯， 唔需要講任何嘢啊，即係大家唔需要有任何政策，唔需要任何消息，有個人肯抌嚿錢落去，亞灣大約十零廿億人仔一日扮落去買股票， 系啦， 搞掂。 你喺市場裏面講，開始就講，我買30億股，搞掂。 同埋呢，我呢樣嘢真係要問姚尊，正常地係你拍個價入去就你要有成交先至做到㗎，冇成交就一路抌個價上 去。因為佢買 嘛，抌個價上去嘛，抌個價上去嘛，係抌到停板嘛。 係呀，跟住停完板，好多人都唔明啦，停板係可以再買㗎。 係啦，我就唔明呢樣嘢。 停板只係個意思，個價停咗喺嗰度嘅啫。 嗯。 但係嗰個買賣都仲可以㗎、嗯。即係譬如你隻股係10蚊去到11蚊，升咗 10% 就停牌啦。 嗯。 你11蚊可以繼續買嘅。 嗯。 你11蚊可以繼續沽嘅。 嗯。 只係個價呢係唔可以再拉高嘅。 唔可以再拉高。 係啦，你係可以繼續買。 即係如果有人放就可以繼續。 係啦。你用11蚊放，我用11蚊買，繼續可以成交嘅。唔係話嗰個嘅漲跌停板呢，唔係話嗰隻嘢係 suspend 咗嘅。 嗯。 OK， 係唔同㗎，係好、嗯、公平 嘅。我諗今次呢連即係連阿爺都覺得嘅係，嘩，成班友成日都話冇錢冇錢。 喂，原來有料到、啊。 原來大家都知道其實， 原來有 好少錢就可以抌入去玩。 原來一條傻佬就可以搞掂中國經濟、啊。 呢個啟示幾好 啊！屌喇嘛，真係 錯有錯。 以前又拎40,000亿出嚟，乜鬼經濟？40,000亿買鬼曬股票咪得咯？ 係咯， 係嘛？ 唔需要40,000亿添，日10亿抌落去都搞掂。 原來咁簡單就搞掂、啊，即係以前即係做咗好多，行多好多冤枉路啦，系咪？咁咪讲一讲啦，呢条僆仔点解会可以 park 咗咁大笔嘅数量入去机呢？因为呢个系光大银行嘅自营嘅基金嚟噶、 嗯， 即系佢冇客噶、 嗯， 即系佢唔系 public 嘅客噶、 嗯。 OK， 系一个自营嘅基金，据说就系全部系光大嘅钱。咁呢个嘅自营嘅基金咧，据说咧，我朋友同我讲咧，就话系光大嘅一个嘅试点嚟嘅。呢、這个试点咧就系呢个嘅量化投资。吓、啊，咩、 嗯、 叫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系几十年噶啦，喺外国就叫 quantitative 嘅 portfolio analysis。OK， 何谓呢个 quantitative 嘅 portfolio analysis 咧？即系其实佢同 qualitative 调翻转嘅啫。quantitative 咧就系叫做以质行先，即系点讲咧？即系话咧，个基金经理就要睇间公司。吓，睇间公司好唔好？ 个 quality 系啦，个 quality 行先嘅。啊，我睇嗰间公司做个 analysis 啊，几好喎、啊，咁样点样点样啊，我决定买啦咁样。quantitative 咧就全部数字化嘅， 以量 系啦，统计化嘅。 嗯 ，OK， 用统计，用量，用一啲嘅佢哋所谓嘅神秘数字啊，咁样拍落去嘅喺外国。OK， 吓咁啊拍咗落去，有个指标话俾你听，其实类似 program trading 啦。有个指标话俾你听，买净唔买，买几多卖几多咁、样嘅 程式买盘， 程式咁样啊，外国好多啦，30几年噶啦呢啲咁嘅经历、经验。咁啊，因为国内咧，即系点解而家国内呢，尤其是一两年好兴量化投资咧？量化投资而家国内里面分咗两部分，一种咧就叫套利量化投资、即系 arbitrage 啦、我见到因为有期指嘅出现啦 ，A 股。 是 有期指嘅出嚟，先至可以叫做套利噶、因为套利嘅意思就系话，你可以 short 一样嘢，你可以 short sell 一个 benchmark 或者 short sell 股票嚟到套利吓。咁、所以有一啲套利量化，有一啲就单纯嘅量化吓、即系我有个 program trading， 佢买咩股买咩股咁样吓。咁、个盘好大嘅。咁啊，点解呢几年中国啲量化投资会大行其道呢？咁啊，原因又好简单。以往咧，中国人买基金咧，即系基民啊，叫做基金嘅买家嘅股民就叫做基民。 基民 啲基民咧就买一啲啱讲嘅，用 quality 去睇嘅一啲基金。即系基金话俾你听，我好叻，我系刘央，我好叻，我睇嗰啲股咧好劲嘅，点样点样点样，跟住输晒啊嘛。啊，跟住嗰啲基金经理全部收晒皮啊嘛，咁跟住嗰啲嘅股票行咧就走咗出嚟啦，就话咧嗱呢啲唔得噶，顶嗰啲基金经理咧呃你噶，输死你啊！但系你又好想买基金，我就 launch 一只叫做量化基金俾你，定量基金，开头叫定量基金，后先 quantity 嗰啲叫定性基金 ，quantitative 嗰啲叫定量基金。嗱，呢个我呢个定量基金系咩咧？有咩好嘢咧？嗱，梗系好嘢啦，不过你系唔知嘅，因为我里边咧有好多 formula 喺里边，有好多人睇住，就帮你手咧系做个买卖嘅 instruction， 你放心啦。咁啊，所以呢啲咁嘅定量基金咧，喺國內呢兩三年咧係大行其道，係取代咗一啲啱啱講嘅一啲嘅定性基金嘅。咁啊，亦都係衍生到好多奇怪嘅嘢，就係、山寨版嘅定量基金啦，有散户版嘅定量基金啦，甚至乎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咧，喺上海呢邊搞咗個低能到不得了嘅定量基金論壇啊！ 有啲咁嘅嘢啊！ 即系极度低能。 但多唔多人去啊？知唔知？ 呢啲论坛啊，实多人去嘅，好、哦、多好多师奶阿婶会冲入去攞下攞下飞仔啊，攞下袋啊，食下嘢嘅，咁、嗯、都多人去嘅。 嗯， 咁啊。会中就大家就讲好多定量基金嘅好嘢、 嗯， 但系当然嗰、那个定量基金究竟应该理论上人人都唔同嘅， 系啊， 即系譬如阿的你整个定量基金，你有自己方苗嗱，从凭你嘅经验里边、嗯、啊，你睇一啲嘢数量化咗，原来咁就会赚钱噶啦，吓、 嗯 啊、我又做嗰啲嘢，咁我睇嘅嘢同你唔同啊嘛，应该唔同噶嘛，吓、 嗯、 咁啊，但系大家讲嘅喺个会里边咧，嗰啲咁样定量基金经理走出嚟讲咧，佢点样 set 个方苗嗱咧？大家讲嘅差唔多嘅啫， 嗯， 系咪睇咗佢过往股价表现啦，睇嘅一啲 technical analysis 嘅嘢啦， 平均数啦， 系啦，跟住我就即系呢个比重大啲，咁啊嗰个比重细啲，跟住发觉原来你系咁啊， 嗯， 我又系咁，咁样， 大家都系咁， 咁所以呢半年咧就整咗好多山寨版嘅定量基金出嚟， 嗯， 吓咁啊，即系大家坐埋一齐咧，喂阿的，同你倾下股票先，原来咁会升、啊， 嗯。 啊，我系咁，不如我哋又整一个啦，咁啊好多呢啲咁嘅定量嘅基金，山寨版定量基金，同时间亦都好多整好多散户版嘅定量基金， 嗯， 即系咩何谓散户版咧？即系你自己炒自己钱， 嗯， 啊、跟住你周围同人讲啦，喂，好劲啊，炒得， 嗯， 因为我有个 formula， 嗯， 自己研发咗个 formula， 好掂嘅，啊，跟住我又俾你氹咗咯，咁我俾钱你啦。吓、啊、阿牛又俾啲钱你啦，咁你变咗个散户版嘅定量基金。 嗯， 咁所以你可想而知，有定量基金，有定量套利基金， 嗯， 有山寨版定量基金， 嗯， 有散户版定量基金。 嗯、 你话个情况系咪绝对必定会濑嘢啊？争几时嘅啫，但系估唔到今次濑嘢，濑嗰咁大嘅一个事件出嚟啫嘛。 嗯， 吓咁啊，啲定量基金又仲得意，已经系发展到一个分拆式嘅定量基金。我见喺个论坛里边。即系我系一个定量基金经理，我话俾你听，嗱，我有两套方苗啦， 嗯， 一套咧好濑嘢嘅， 嗯， 买100只输90只， 嗯， 只只都濑到扑街嘅， 嗯， 咁但系嗱，你唔好以为我冇料到，因为呢套嘢咧，我系掟住我另一边嘅， 嗯， 即系你俾阿的，你俾嚿钱我哋分开两边，一边系输到扑街，一边系赚到你开行嘅， 嗯， 另一边咧我买100只赢90只嘅， 嗯， 一边就输90只，咁、 嗯、 我就褪套。套住啦，即系 hash 住啊，好过瘾噶呢啲，即系从来未见过 hash 住咧。咁、 嗯、 中间我只要我输少少，你赢嘅数系一样嘅话咧，咁、嗯、你咪赢咯。 Formula hash from formula， 即系输 10% 赢嗰边 20%， 你咪赢 10%， 系啊， 系嘛？咁你听落要发觉，咦系，嗱人总有输赢噶。如果我同你讲，我一定赢嘅、 嗯， 你唔信噶嘛？但系我而家同你讲，我有输有赢、 嗯， 但系我会尽量帮你输少啲，赢、嗯、都赢多啲，咁、嗯、你咪会信我多啲咯？ 系啦， 系咪好鬼过瘾？那个论坛里边咧，你、嗯、我唔知道你上网 search 得翻啊？那个论坛里边咧就一班咁嘅黐线佬咧，系讲啲癫嘅嘢噶，吓跟住就成扎友其实卖书啊，将嗰啲外国嗰啲 quantitative analysis 嗰啲书咧就译鬼晒中文，就扮晒自己出咁样，非常之咁过瘾。咁啊呢样嘢亦都可以知道就系。话其实民间有好多啲咁嘅 click clack 嘅问题走出嚟吓，咁、啊、对于中国证监嚟讲，或者证监会嚟讲，佢会知道，但佢又唔会觉得一个问题。但民间即系我哋嚟外人嚟睇，我哋会觉得一个好大嘅问题吓、啊，因为点解咧？正如头先咁讲，中国证监过去嚟讲，实在系用咗太多时间去谂住谷起个股市啊，吓，要令到个股市可以唔好咁肉酸，唔好成日都系。每年年底都话自己系十大跌幅，即系全球十大跌幅咁、嗯、样吓，咁所以即系其实呢样嘢 impact 第一样嘅 talking point 就系话，中国证监过往嚟讲系咪做错咗嘢咧？你证监系做监、哦，你唔系做估值、哦，你 唔系做托、哦， 你唔系做托、哦，你如果唔系你做托嘅话，你应该中证托、哦，你唔好中证监、哦，呢啲你冇监过、哦，嗰啲 quantitative 嗰啲量化嘅嘢，同埋一个问题啦，啱讲就系、是、量化呢啲咁嘅投资，你应该系好少嘅人为嘅操作噶嘛， 系， 你有乜理由有一个肥手指可以咁多几个零俾你嘅， 嗯， 系嘛？咁、 嗯、 你 assume 你全部嘢都系数字化，你落盘嗰下都应该系数字化嘅， 咁點解你嗰個基金講到自己咁巴閉？因為係如果你話證券行出嘅或者大型啲嘅，其實講緊廿幾隻嘅啫。咁巴閉嘅話，你冇理由會有人會可以落錯單嘅喎。落錯單係點解呢？係背後有啲咩奇怪嘢呢？咁又要查喎。掘下掘下，又唔知掘咗啲咩出嚟喎。咁你點搞呢？係咪你唔知個結局會係點樣㗎喎。咁你放心，嚟緊呢一兩日呢，中國國內關於單消息呢一定係和諧㗎啦。一定係會被和諧㗎啦。因為最大問題而家仲未知道嘅，而家係講到幾點呀？而家6:05 ,ok。而家仲未知道一樣嘢，就係話佢撳錯嘅嘢嗰隻買嘅股係乜嘢呀。佢未知，冇人知係買緊乜嘢呀。或者係一炸嘢，或者係其中一兩隻嘢。咁如果你話知道原來唔係咁多嘢啫，買錯咗係買咗一隻嘅。咁嗰一隻後面嗰啲嘢有好多文章㗎喇喎。即係你冇理由，你個 setting 冇理由係會有人為可以買錯嘢，而真係人為買錯嘢係買咗一隻兩隻嘢，嗰一兩隻嘢個背後有啲乜嘢不可告人嘅秘密呢？又有排搞㗎喎。咁就你可想而知呢單嘢就有排發生㗎喎。 但我擔心一樣嘢，反而係頭先即係耀尊講關於光大證券。好耐之前我哋即係喺港股仔嘅節目都講過嗰、那個關於個民間貸款嘅問題。好多時都見到攞咗批貨之後一個即係揼一揼再出再發，然之後大家揸住嗰扎嘢，然之後又揼再發出嚟嗰樣嘢。我驚呢個會有即係好就即係向好方面諗，就係最後正如你所講啦，問阿爺攞錢搞掂埋單算數，乜事都冇發生過，呢個係最好嘅結果啦。但原來唔係嘅，唔係就係話真係要死嘅。咁會唔會就係話呢一下將會係個導火線爆嗰個民間即係個地方、地方貸款啦？呢個我反而係最驚、 你咁諗又咁啦，又咁嘅思路又啱嘅。 我反而最驚係呢樣嘢。 你股票行有人爆，你都孭。咁我嗰啲爆，你都要孭噶啦。咁我順勢爆埋俾你啦。 係 啊。你咁嘅思路亦都啱。 我反而係驚呢個 point 啊。 咁你話唔孭，你爆咁咪執咗佢咯。 係啊。咁但係佢爆，咁就大家條數當日冇咗㗎啦嘛，冇咗就大家要寫出嚟㗎啦嘛。 當日霸零都好霸啦，係咪個名字都變零啦。 係啊。 爆你咪爆囉，冇理由要政府咩㗎喎。咁但當然你又從你又喺個最即係繼續壞嘅個 scenario 諗啦。咁當然你都可以搵啲比較好嘅 scenario。 就係好簡單囉，有人接晒嗰手貨囉。 或者 俾佢甩身囉。 我唔使你接貨，我唔使接晒貨。有人抽高嘅市咪得囉。 係啦。 你頭先咁講，你買多咗，你升上去咪 借勢 係囉。 借勢放上去。 咁會唔會有人話有人有啲無形之手買晒上去，兼且光大賺突，亦都有咁嘅可能㗎喎。 跟住但係又要咁講喎，當有人買晒上去，唔係當有一封話買上去嘅時候，我諗禮拜一返嚟嗰下就瘋狂買㗎喎。 所以我話會和諧，因為佢唔會俾你講太多，佢亦都唔會留到好多消息出嚟。因為呢件事你可以諗到好恐怖又得，你諗到好美麗亦都得嘅。咁會令到 A 股市場呢就好混亂好震盪嘅。咁但係而家中國證監呢又冇做嗰個監個能力啦，嗰個本分啦。因為啱啱咪講過即係其實個市傳嗰兩樣嘢嘅咩優先股嗰啲呢，中國證監又冇監啦。又冇澄清返呢啲嘢啦，係與唔係又唔知啦。又亦都有傳過一啲小道啲嘅，就係話會 T 加零。會即係會 T 加零㗎嘛，大家炒爆佢啦咁樣。咁但係又冇傳到嘅，即係又冇澄清到嘅。咁所以呢兩日呢啊即係嗰光大嗰條僆仔真係慘啦。肯定俾人圍住嚟揼啦，尿我諗佢賴咗幾次尿啦，驚到。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禮拜一今日 A 股嘅市場就好正常嘅，喂亂嚟咁樣衝咗上去，跟住冷靜落嚟，原來發覺錯事跌翻落嚟。呢兩日就好彩係禮拜六、禮拜日啫，有兩日時間俾大家消化呢件事後遺症會係點樣啦。所以星期一就要睇住個 A 股點啊。 但我反而問頭先耀尊係咪大致上講咗係究竟係一隻定係幾隻？而家真係冇人知 啊。知啊，而家未講啊。嗱我嗱而家六點幾，即係仲未講出嚟啊，唔知啊。 咁我正如頭先咁講啦，佢一定唔會想俾你知嘅啦。 嗯， 佢一定會和諧咗佢嘅。 嗯， 嚇、啊，因為當冇事發生，我哋後面台底搞掂佢啦，咁樣。 嗯， 嚇、啊、A 股繼續喺二千點嗰度冇喐算啦，咁樣。 嗯， 嚇、啊、咁所以即係第三個方向就係正如頭先咁講啦，咪咩都唔喐，當冇事發生過。 嗯， 嚇、啊，本來我諗住夾上去，我都唔好搞咁多嘢住啦。 嗯， 我諗住會懟落去，我都唔好搞咁多嘢住啦。係 啦。 咁、啊、所以即係得嚇，依啲痴痴呆呆坐埋一台嘅嘢。 嗯 啊、搞到香港嘅神化咁样，嘣一声冲咗上去。 哦，我反而唔知今日香港喎。 今日犀利啊，香港失惊无神抽啊，大佬你。 因为琴晚好惊噶，琴晚即系又要讲翻琴晚个美股扮，终于冧晒嚟。 但系佢又唔算好惊，我今朝开香港都系碌下跌200啫。吓、啊，咁都系咁讲，即系其实 A 即系美股就喺高位调整，香港就喺低位里边等升，咁、所以美股跌嘅话跌极即系15000点、 嗯， 对香港嘅影响唔算好大， 唔算大， 系啊，你今日即系过海巴今日都再创新高， 系啊， 6.98， 犀利啊， 上过7.04， 犀利啊， 哇，咁样啊，唔知点噶、啊， 喂，隔过海巴去边噶？ 去筲箕湾咯， 筲箕湾咋？ 102咁唔会收姜去边啊？ 哦， 咪如果你喺香港搭过嚟，咪去美孚 咯。哦，过咗隧道尾啊！我想知。 其实咧，唉，我又唔想话 off mic 同你讲， 啊， 好似对其他网友唔公平。 嗯， 但我又唔系好想讲，我讲好啰啦。 嗯， 其实咧，其实幕后人士个目标价咧，即系我就9蚊目标价。 嗯。 幕后人士的目标价咧系15蚊嘅。 OK， 好啦，呢一节休息一阵。 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着咗对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agazzi 会员独享9折优惠。